我哋今日又继续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八个有关天国嘅比喻。我哋都讲过啦，就系由于犹太人唔接受耶稣基督当佢降临嘅时候，呢个真真正正地上嘅天国系要去到将来先至会降临喺地上。而家嚟讲就变咗一个系好奥秘嘅时候，叫做一个奥秘嘅天国。这个天国究竟会是怎样的呢？这个教会的时期我们的天国会是怎样？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得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知。我们也都讲过有很多是撒种的比喻在这里这八个比喻当中。好像当时的农夫撒种在田里面一样。种子在这些比喻当中代表什么？同经文的重心是息息相关。我们讲过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就是说这个福音种子是代表福音。所以这个比喻是有关不同的人听了神的话语，听了福音之后有些什么回应。好像是有四种不同的泥土，有些是接受种子，有些不接受。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结出果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会是结出果子。在第二个比喻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我们又见到种子今次不再是代表福音，种子是代表人。有很多是属神的人，有很多是不属神的人，一起在这个世上来到是生存。经文说不要将稗子是耗出来，我们要和不信的人一起来到生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讲到今日的这个比喻，就是既然有这么多不接受福音的人，有这么多不信的人在这个世上，究竟这个天国还有没有力量，还有没有它的影响力？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今日这个比喻，第三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就是给我们见到天国的影响力。这个种子不再是代表福音，不再代表是人，这个种子是代表天国。就是好像芥菜种一样，是会蔓延，是变成一棵比各样菜都大的一棵植物。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面酵的比喻，亦都是讲天国的影响力，但是是内在的渗透力。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外在的蔓延性，外在的蔓延会不断地增加，会不断地样是将基督教是传开去，内在的这个渗透是不断地是改变人的生命。所以由两个比喻我们见到天国的影响力。从这个种子的文法，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原来在原文的希腊文，种子在第一个比喻讲福音的时候是种数，是将神的话语传开去给很多人，所以是种数。讲到第二个比喻讲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又是种数的这个种子。因为为什么？有很多信的人不信的人又是种数。今天这个比喻讲到种子是天国，这个是单数。为什么？是天国，是吧？天国是会不断地增长。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这个天国的比喻有八个，我已经讲了两个比喻。有很多人会问我，你又说你的见解对这个天国的比喻是同一般人不同。我听了两个了，同一般人的讲法就差不多，大同小异，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头两个比喻在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自己亲自解释了。如果我再讲这两个比喻的时候跟耶稣基督的解释不同的时候，就大件事了。那时候长老要走上来按住我的嘴，拱我出去停车场，唔俾我再讲㗎喇喎，係咪？所以头嗰两个唔会有咩嘢係出入。最大嘅问题係后面嗰六个嘅比喻。后面嗰六个比喻 有好多嘅误解，尤其是系当中嗰四个比喻，有关天国嘅影响同埋天国嘅价值，就系、是、有好多好多嘅误解，包括今日我要讲嘅呢个芥菜种子嘅比喻。嗱，我亦都讲过呢、这个八个天国嘅比喻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嚟，有咗呢个结构咧，就唔到解经嘅人。中意抽一个比喻出嚟，中意点解就点解，因为有一个系结构喺入边，全部系有连带嘅关系。啊，唔到你乱解，因为圣灵默示俾作者，等佢系写出咗呢一个首尾嘅结构，有佢原本嘅意思喺入边，每一个嘅比喻。啊，所以我哋要照住圣灵嘅默示嚟到系解经。头嗰两个我头先话耶稣基督亲自解经，后面嗰六个我哋唔使惊，我哋每一个信主嘅人都有圣灵喺我哋嘅里面，能够帮助我哋系解释呢啲比喻。嗱，今日嘅呢个芥菜嘅比喻系好简单，头先我哋都读过经文噶啦，喺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经文话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八种类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好明显今天讲的是芥菜，中国人喜欢吃芥菜的，是吧？我呢平时不喜欢吃蔬菜，但芥菜呢我都很喜欢吃，我觉得很好味道。另外仲有咩啊？芥末系嘛？芥末好辣啊，好刺激噶。如果食春卷嗰阵时咧，好多时啊，啲餐馆就会俾啲黄色嘅芥末俾你啊点嚟食。你话点解犹太人都中意芥菜嘅咩？系啊，犹太人中意芥菜种子入边嘅油啊，佢哋将啲系种子变成油系有用。另外，犹太人知道芥菜系有医学嘅用处。同埋呢仲係可以用嚟做调味品。咁所以犹太人亦都有种係芥菜。今日呢个经文好简单，话天国系咩呀？就好似一粒芥菜种咁，头头系好细好细，慢慢系变成咗一棵芥菜，系比所有其他嘅菜类都大。跟住点呀？跟住就有雀仔嚟到呢个树枝上嚟到栖宿。天国就系好似这个芥菜种变成芥菜树一样。好简单的经文。但是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在八种类是最少。这一节的经文呢就很多人会挑战的了。一见到这一节的经文有很多信徒好非信徒好都会有很多拗叫。有很多人会说哎呀原来野生的兰花种子是细过芥菜种的。又有人说白柏树的种子是细过芥菜种子。那你说耶稣基督是神来的嘛，怎会不知道野生的兰花的种子是细过芥菜种子呢？啊，那些不信的人就说分明耶稣不是神了，这样都会讲错的。那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经文讲什么，是比各样的菜都大。现在我们讲的是蔬菜类。在这里创世纪一章十一节讲得很清楚。神说地要生出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原来是有草有是蔬菜有是树是神造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讲的是蔬菜类是特别的一种的植物。这个和罗马书十四章二节所讲的亦都一样。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当时在早期的教会有很多人认为食肉是犯罪的。他们正是吃蔬菜。这个就是同一个字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是讲蔬菜，是你种在你的田园里面是爱来吃的。 嗱，如果系咁嘅情形，你谂翻转头，头先话野生嘅兰花，有咩人种啲兰花嘅田度攞嚟食噶？冇人食兰花噶，我谂系嘛？啊，你话头先柏树嘅种子系细过系芥菜，又有冇人种个棵柏树喺度个田入边攞嚟食？都冇噶、哦。所以耶稣基督讲嘅绝对系正确，系八类嘅蔬菜入边。这个种子是最细小。有一个是 Dallas 的 SMU 大学，他是有好，是好以这个植物科是很出名，有成是 31.8 万种的标本在他的学校里面，非常之出名的是植物学的大学。有一个是主任，是植物科的主任，叫做 Dr. Shinners。Dr. Shinners 是时时去 Smithsonian Institute 嚟到系讲，系嚟到讲演讲嘅，系好出名嘅。佢话的确芥菜个种子系喺耶稣基督嘅时代系最细小。佢话当时耶稣基督嘅时候有好多农作物，例如系大麦啊、小麦啊、扁豆啊，或者系其他嘅豆类，但系所有嘅种子都系大过芥菜嘅种子。他说有野生的野草杂草，例如是苋菜，例如是杂藜，例如是杂草，他们的种子是小过芥菜的种子，但是没有人会种些野草杂草在自己的田里面。你见到田里面有杂草的话，你清除都来不及了，谁会种在那里，还去吃它，是吧？所以耶稣基督说的绝对是正确。Dr. Shinners 还说，他说现代的农作物唯一的种子是小过芥菜的是烟草。但是烟草是要去到16世纪美国人开始种，亦都没有人种烟草在个田里面拿来吃。所以绝对耶稣基督所讲，芥菜的种是白菜当中最小的种子，是绝对正确。今日嘅经文其实只不过系用芥菜嘅种子嚟表明天国最初嘅时候系好细小。犹太人时时都会用芥菜种子嚟到系做成语嘅，例如佢哋会话有一点血系细到好似芥菜种子一样，又或者佢哋会话系有一个小嘅瑕疵，呢个瑕疵细到系好似一粒芥菜种子。如果你记得喺度马太福音17章有一个人嘅仔系被鬼附，佢系去揾耶稣基督嘅门徒嚟到医治佢嘅仔，耶稣基督嘅门徒都医唔好佢嘅仔，有鬼上身医唔好，后尾耶稣自己系医好咗呢一个人嘅仔，跟住门徒嚟到问耶稣，佢话点解我哋唔能够赶到呢隻鬼，唔能够医治？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少，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拿到那边，他也必拿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耶稣基督都是用这个比喻来到是给门徒见到，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就算有好似芥菜种子咁细嘅信心啊，世上冇你做唔到嘅嘢。呢个系耶稣基督同教导门徒所讲嘅。嗱，我哋见到天国真系开始嘅时候系好细小，但系慢慢一路喺度增长。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喺路加福音17章，耶稣基督被系法利赛人问佢，法利赛人话你时时都讲话神嘅国天国，究竟神的国在哪里？耶稣基督回答，他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亦都有是写作是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在这一段教会的时期不是一个外在的天国，是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好细小的开始，是由耶稣基督一位耶稣基督开始的。 但我哋见到，就算耶稣基督开始，耶稣基督系有一个好谦卑嘅开始。啊，佢自己系点样？佢系出世喺马槽。当佢成长嘅时候，佢喺拿撒勒，系一个被人哋鄙视嘅城市。跟住，就算佢系以王嘅身份系进入系耶路撒冷城，佢仲系骑住驴驹子系进入耶路撒冷城，系有一个非常之谦卑嘅开始。天国就系一样。由耶稣基督一位开始，跟住我哋见到有十二个门徒，跟住我哋见到喺度路加福音第十章系送七十个人出去，啊两个两个记唔记得去传福音？另外，当耶稣基督系被钉十字架，死后升天，门徒喺度一齐祷告、一齐聚集嘅时候，有几多人啊？喺度《使徒行传》第十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话俾我哋听，一共系有120个人，系有好细嘅开始变70变120，跟住早期教会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直至到而家我哋呢个普世教会咁嘅情况，由细变到大。嗱，经文好有趣啊！经文仲话呢一棵芥菜系变成咗树，嗱呢一个就出现咗问题。因为记唔记得我头先讲喺创世纪一章话蔬菜同埋树木系咩呀？各从其类㗎嘛。点解棵蔬菜会变咗棵树㗎？嗱，呢一个其实系象征式。喺圣经入面，树系代表咩呀？系代表国家。有好多时好大嘅树系代表好强盛嘅国家。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例如在这里以西结书31章3至到6节说阿述王的阿述国，它是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知道香柏树是很高很大，阿述国好像香柏树，它的枝条是荣美，经文说它的影物是如林，它极其高大，它的树尖是插入去云里面，高度是顶去天上高，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代表是强盛国家的一棵树。还说到它是四周围有种水、有江水的河流是滋润它，是给它有灌溉。跟着它发旺的时候就怎样？枝子是繁多，是枝长，它的枝条是长长。见到成为一棵是极其大的树。另外在以西结书7章23节，今次不是再讲是亚述国是变成是好像一棵大树那样，今次是讲以色列国，是好像是一棵香柏树，种在到山上，有很多的枝子，有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时时是用大树来到是形容强烈的国家。一棵香柏树一般来讲是可以去到50尺60尺那么高，最高是可以去到成超过100尺。另外我们也都是刚刚是读完了是但以理书，记不记得但以理书4章巴比伦的尼布格尼撒发了个什么梦？他发梦发到是在异象里面见到有一棵很大的树，经文没有说是什么树，但是说这棵树大到是顶天的，他不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以你解释给他听，这个就是你的国，你的国是会好像这棵树那么大到顶天，极其高大，极其坚固，继续地生长，一路是顶住个天，去到地极都能够是见到这棵树，你想想有多大。跟着说是有很多靓的树叶，有很多果子可以供给给众生来到当食物，众生就是包括人类、鸟兽能够成为他们的食物。所以我们见到香柏树同埋是高到顶天的树，在圣经里面都是代表强大的国家，甚至是征服全世界的国家，就是好像巴比伦同埋亚述国一样。但是今天的经文是不是说天国就是好像香柏树，就是好像顶天的树？不是吧。经文说什么？经文说天国是好像一棵芥菜， 嗱，呢一度就系我所讲嘅，同大部分嘅解经家同埋牧师都唔同嘅，就系、是、一般嘅牧师都会话，一粒芥菜嘅种子由好细变到好大，变到佢哋会话去到15尺咁高。嗱，芥菜嘅树有时真系会去到15尺嘅，但系通常只不过系2尺至到7尺或者8尺嘅啫，去到15尺系好唔平常嘅事。嗱，我哋中国人啦、都会好高嘅、姚明有几高啊？打篮球嗰、那个7尺6寸啊，比好多嘅西人球手都高噶。啊，嗰、那个 Kareem Abdul-Jabbar 先至得7尺2寸，好似系嘛？姚明7尺6啊。咁但系如果你要系举个例子，你话啊，好似啊某些种族、某些国家嘅人咁高，你会唔会话好似中国人咁高啊？你唔会话好似中国人咁高噶。虽然姚明会去到7尺6寸，系嘛？你会话好似西人咁高，你会话好似黑人咁高，你唔会话好似中国人咁高。嗱，呢棵芥菜树都系一样，偶然系会去到15尺，但系大概系2尺至8尺嘅啫。嗱，耶稣基督用一棵咁样嘅芥菜或者系挂芥菜树嚟到形容天国，其实嘅意思唔系话基督教系会真系越嚟越大，系征服晒成个世界。同化晒成个世界，我相信唔系咁嘅意思。嗱，我系以前系工程师，所以我好中意计数。咁又喺度计一计啦。嗱，如果你话个粒种子，芥菜个种子大概系1毫米至3毫米。嗱，1毫米咧好似支牙签咁阔嘅啫。嗱，牙签咁阔，唔系牙签咁长。OK， 1至3毫米，一毫米就好似牙签咁阔。长到去2尺至2至8尺。你用个树身同埋树嗰个同埋嗰个种子嘅比例比较一下，大概个树身系种子嘅800多倍。如果就算比你去到15尺咁高啦，都系2500倍。但系如果柏树咧，柏树个种子系3至5毫米。嗱，我头先讲过啦，有人话柏树个种子系细过芥菜种子。相信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就是找一粒是最小的柏树的种子和一粒最大的芥菜种子来到比较。通常来讲是3至5毫米。会去到成5-60尺那么高，你又用个高度和粒种子来到做个比例，那个倍数是大概是4500倍。去到最高可以120尺那么高的一棵树，那个比例是去到10000倍。如果耶稣基督真的想话俾我哋听，天国会大到影响晒成个世界，征服晒成个世界，我相信耶稣基督系会用柏树嚟到做比例，嚟到做比喻，唔系用芥菜树嚟到做比喻。嗱，我哋亦都见过讲咗3个比喻，我哋亦都讲过有2个天国，一个系将来耶稣基督再次翻嚟嗰阵时会建立的天国，建立他千年的国度。由于因为犹太人没有接受他，所以他要后来才建立他的天国。现在这个天国是人的国和神的国一起进行，是叫做奥秘的天国，是叫做教会的时期。所以我们有2个不同的天国，我们可以作一下比较。从第一个比喻，我们见到是撒种的比喻，说我们听什么？不是人人都会接受福音的，有4种不同的泥土，不是人人会接受福音。但是去到将来的天国，耶稣基督再次回来，那个千年国度，万室都要承认，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这个是以赛亚书45章23节。又看看第二个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我们说麦子和稗子一起会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信的人，有很多不信的人，属神的人，不属神的人在一起。将来的天国呢，所有不属神的人，所有的罪人都会是被除净。在这里以西结书20章38节。今日的比喻呢，芥菜种的比喻，说天国好像芥菜树，不是好像香柏树。将来的天国才好像香柏树， 喺度但以利书二章三十五节话，将来耶稣基督嘅天国系会点啊？系会系充满咗成个世界。记唔记得就系有嗰个系人像嘅异象啊？尼布甲尼撒发咗一个梦，发梦发到有个人像，跟住有个好有一个石头，不假人手作出嚟嘅石头喺个山上滚落嚟，将个人像系打碎咗，打到粉碎。但以利话呢个人像系代表所有世界上嘅国家，耶稣基督系将佢哋全部系征服，然后耶稣基督嘅国将会系充满成个世界。嗱，将来嘅呢一个天国先至会充满成个世界，将来嘅天国先至会系香柏树，而家呢个天国只不过系一棵芥菜树。嗱，我哋亦都见过有好多系有关将来天国嘅预言。啊，我哋见到就系有关呢个耶稣基督千年国度嘅预言。喺度诗篇七十二篇八节讲咩啊？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嗱，好大噶咯，从呢个海去嗰个海。啊，从大西洋去到系太平洋，啊，从呢个河系去到地极，全个世界都系耶稣基督嘅国。另外仲有咩啊？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四章二节，要扩张你嘅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嘅幔子，不要限子，要放长你嘅绳子，坚固你嘅橛子。点解要放长你嘅绳子啊？绳子系爱嚟量度噶嘛，以前嘅人。要放长你个绳子，即系话越嚟好大噶，你条绳都唔够度，你要放长，会充满成个天下。但以利书二章三十五节啊，我哋头先讲咗啦，充满天下。啊，启示六十一章十五节咧更加清楚，世上个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嘅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有嘅国家都会系顺服喺耶稣基督嘅国度入边。耶稣基督的国度将会是包括全世界，耶稣基督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时候才是香柏树。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时候呢，只不过是芥菜。对于我们现在芥菜，啊，教会的时期，圣经都有很多的预言，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和早期是使徒都有预言。耶稣基督在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七至到十一节，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我们见到末世的情形，有关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时期会是这样。彼得后书亦都说，在这二章一至到二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淫邪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为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我们见到在我们这个教会时期的这个天国，去到最后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的假师傅，有好多嘅异端，有好多嘅罪，基督徒系会被系人所恨恶，仲有真理系被毁谤。似唔似而家呢个时代啊？而家呢个时代，基督徒真系被好多人恨恶，真理真系被人毁谤。所以我哋话，而家呢个时代唔系话基督教会征服晒成个世界，唔系会同化咗成个世界。只不过是一棵芥菜。嗱，其实我相信耶稣基督用芥菜嚟到比喻 天国是有另外一个用意，这个用意一般都是没有被人发觉到。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候，犹太人的拉比是不准以色列人在他们自己的花园里面是种芥菜。这个在这里汤密在他们的犹太人解释五经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准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面种芥菜。你说奇怪了，刚才你又说芥菜 是蔬菜来的，那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种蔬菜有什么不好呢？是吗？这个原因是跟利未记十九章和申命记二十二章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例典章是有关。经文说是不可以是用畜生与儿女交配，不可以是用一只牛和一只马交配，不可以将一只羊和一只狗交配。为什么是要分别为圣？经文又说不可以用两样掺杂的种种在个地里面。这个我相信就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不要种芥菜种子在你的花园里面和其他的植物一起。亦都有话唔好用两样掺杂嘅布嚟到做衫。喂，而家我哋好兴㗎喎，係咪？而家我哋真係有时四五种唔同嘅布料整咗件恤衫着喺度都唔知几光鲜几好睇。但係原来犹太人嗰律法係唔准㗎喎。另外仲话咩呀，唔可以用牛同埋驴一齐嚟到係耕田，唔可以唔同呃，係咪？牛同埋驴唔可以喺一齐。嗱，呢个就係分别为圣。原因原来就是希伯来文圣洁这个字 Kadash 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全部是为神所用分别出来。所以神在这里律例典章是有这些的戒条。这个也是我是跟教会很多的牧师我都跟他们说，希望将来去到新的教会，我哋粤语堂系有一个分别为圣嘅地方，系嚟到敬拜神。有好多人话：，唉，唔需要咯，而家新约咯，你中意去边度敬拜神都得啊。但系唔好唔记得，希伯来文原本圣洁呢个字嘅意思系咩啊？系分别为圣啊！所以我哋系真系需要系着重系注意，系我哋需要分别为圣。但是不是外在的分别为圣，不要好像是法利赛人那样，等阵会讲法利赛人。我们这个分别为圣是要由自己的心是发出。所以我们见到神一早在这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是不断地将光明和黑暗分出来，不断地将陆地和水分出来，不断地是将地面和天空分出来。上一次都讲过还将什么分开啊？属佢嘅人同埋唔属佢嘅人，蛇嘅后裔同埋女人嘅后裔不断咁分开。神就系俾律例典章俾以色列人，系要佢哋系分别为圣，从佢哋嘅外邦人同埋外族有好多嘅邻居当中分别出嚟为神所用，所以俾咁多律例典章俾佢哋。但系好可惜。我哋见到法利赛人点乜样啊？法利赛人就系注重外在嘅圣洁，佢哋就系点样啊？被耶稣基督闹佢哋做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好鍾意喺神嘅律法嘅出面系起一道嘅围墙。点样叫做起一道嘅围墙啊？就系佢系佢哋喺神嘅律法之外，再加上佢哋自己嘅律法嚟到系保证他们不会是触犯神的律法。例如他们加了很多律法是有关洗手，吃饭前洗手，吃饭前洗碗洗碟，有种很特别的仪式去洗的，不是好像我们这样落碱水来洗，他们有很特别的仪式来到洗手来到洗碗碟。他们又说不可以跟外邦人和罪人一起吃饭。这个就是他们觉得跟外邦人罪人吃饭是不圣洁， 亦都系有今日嘅呢条戒条，唔好喺自己嘅田入边嚟到系种种子。嗱，其实点解唔好喺田入边种种子啫？同分别为圣有咩关系？嗱，如果我哋留意嘅话，如果你自己嘅 backyard， 如果你有心机去搞嘅话咧，井井有条，好靓噶，系嘛？你可以种好多个蔬菜喺度，嗰啲蔬菜系好靓好靓，井井有条。但是当你一种芥菜的种子的时候会怎样？就会蔓延到你整块田整个后院都是芥菜的了。原来芥菜的蔓延性是很快的。芥菜的种子是很小。那些风一吹，那些雀仔一担去的话，整个 backyard， 你如果是种了一个芥菜种的话，整个 backyard 冇几耐都会变晒芥菜。被芥菜占据晒，所以会变得乱七八糟。这个亦都是犹太人所讲，为什么不好是在这个院里面种芥菜，要分别为圣。但是很可惜，我们见到犹太人这些所谓的戒条只不过是外在，他们以为如果我是用特别的方式洗手，特别的方式是洗碗碟，不跟外邦人吃饭，我 不在后院种芥菜，那个人就圣洁了。其实不是的嘛，是吧？这些全部都是外在。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闹他们。马太福音15:9，说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基督说你加上这么多这样的律例典章，全部都是外在的，你自己内心是污秽，所以说他们是没有用。在这里有关是洗手的条例，耶稣基督回答，在这里马太福音15:11，他说入口的不能是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耶稣基督讲得很白，他说你食入个肚子没多久你就排出来了，不会令到你是污秽的，但是出自你的口是出自哪里？是出自你的心。所以你内心污秽，唔理你洗几多次手，你都唔能够系消除你内心嘅污秽。呢一个就系内心同外在唔同嘅地方。耶稣基督亦都闹佢哋喺度，马太福音23:25，话你们这些假冒为善嘅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嘅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垃圾和放荡。你哋嘅心入边污秽到不知咁，外表干净有乜用啫？洗碗、洗碟、洗手。耶稣基督甚至闹佢哋系乜嘢啊？马太福音23:27，好似系粉色嘅坟墓一样。一个坟墓，如果你粉色咗佢喺外边睇点啊？好靓噶，入边坟墓系装咩噶？系装死尸，系装骨头，系好多污糟嘅嘢喺入边。耶稣基督就系闹。法利赛人话佢哋系好似系坟墓一样。神俾以色列人呢啲律例典章，其实系要佢哋有唔同嘅习俗、唔同嘅律例典章，从外邦人到系分别出嚟。但系好可惜，佢哋点啊？佢哋以为系只要做外在嘅礼仪，就能够系令到一个人洁净，令到一个人圣洁。而不是出于内心。想象一下，当耶稣基督是教导他的门徒，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粒芥菜的种子种在他的田里面。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听到了之后，你估他们会觉得怎样？简直是无稽之谈。一粒芥菜种子说明不可以种在你的 backyard， 不可以种在你的院子里面的嘛。耶稣基督仲话天国系好似嗰粒种子种喺度个田入边，简直系无稽之谈啦！嗰啲文士同法利赛人啊，简直系刺耳。喂，耶稣基督，我哋知道吓，犹太人另外一条条例就系话唔可以同外邦人同埋系罪人食饭。记唔记得早期教会彼得都有挣扎噶，唔同外邦人食饭。耶稣基督就系同外邦人啊，同呢个罪人同埋系。税利一起吃饭，当时我相信犹太人的文字和法利赛人见到好刺眼， 唔单止佢嘅教导刺耳，佢做出嚟嘢都系刺眼。但系耶稣基督就系咁样，耶稣基督系嚟到世上系寻找失丧嘅罪人，好似你同我咁嘅罪人，佢系嚟到世上寻找。若果唔系咁样，我哋都唔会系变成系佢嘅门徒，变成系基督徒。但系有样好有趣，就系靠住好似芥菜种子一样，被人认为系罪，唔能够分别为圣嘅嘢，靠住呢啲嚟到系蔓延呢个天国，就系好似耶稣基督靠住我哋每一个罪人，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但系就系靠住我哋嚟到系将天国嚟到系蔓延出去，嚟到变成而家咁样样，将呢个福音系传到去好多好多个国家。经文仲有咩啊？仲未完嘅，经文仲话有好多嘅飞鸟嚟到系住宿喺呢个树枝嘅上高。其实头先我讲嘅好多嘅经文系有关香柏树同埋顶天嘅高大嘅树，其实都有讲到有飞鸟啊，好有趣。喺度以西结书31:6讲咩啊？空中嘅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里嘅走兽都在枝条下伸子，所有大国嘅人民都在他任下居住。另外以西结书7:23又话各类嘅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嘅任下。呢度讲紧系乜嘢？飞鸟系代表乜嘢？其实如果我哋见到头先所讲有大国嘅人民，其实就俾咗系兆头俾我哋，系代表咩啊？系代表外邦人，系一个咁强大嘅国家，系有大国嘅子民系嚟到寄宿喺呢个国家里面。另外，我哋亦都见到唔单止系俾人寄宿，仲有得到好处。但以利书4:12讲咩啊？天空嘅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嘅都在这树得食，喺度树上边能够得到食物。嗱，睇见有好多嘅嗰啲生物嘅纪录片，见到嗰啲雀仔嘅妈妈咧，好多时会中意点啊？担咗啲虫同埋种子翻到嚟嘅巢入边喂啲 B B 嘅雀仔食，系嘛？但如果你话呢个屋企入边就已经有好多嘅芥菜嘅种子，就唔需要出去出边食噶咯，可以直情喺屋企食噶咯，唔使出去食咁多，出边啲味精多，自己屋企都有得食，唔需要出去。所以更加系有呢个系好嘅条件，系居住喺呢个荫庇之下。其实飞鸟有好多嘅解经家都话系代表恶者。飞鸟点解会代表恶者？如果你睇返第一个比喻你就知啦。我哋见到系撒种嘅比喻，有啲种子去咗系好干好硬嘅泥土，唔能够入去，系咪？俾啲鸟嚟点呀？俾啲雀仔嚟担咗去。而经文有解释话雀仔系代表系恶者。咁所以有好多解经家解到呢度嗰陣时就话呢个飞鸟系代表系恶者，系代表撒旦。其实不需要是代表恶者撒旦，只是代表一切未接受耶稣基督、未接受福音的人，亦都会居住在天国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啊？你看看以赛亚书60:8，经文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问了个问题，有云彩一边一般这么多的雀仔飞到嚟，飞翻落去个巢嗰度，呢班系代表乜嘢啊？跟住原来喺以赛亚书60:10有解释噶，话系代表外邦人，外邦人系会寄居喺度天国里面。而喺度犹太人嘅文献当中，有样嘢叫做天堂鸟，好有趣。点叫做天堂鸟啊？鸟就系代表外邦人啦。咁点解会系天堂嘅鸟啊？因为佢哋系同样敬拜犹太人嘅神，敬拜以色列人嘅神，所以叫佢哋做天堂嘅鸟，好有趣。所以我哋见到 所以鸟是代表外邦人，在天国里面是有俗世的人，是有未信的人在住这个天国里面。不单止讲到是教会，我相信亦都是在国家，美国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是以基督教是立教，是吗？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来美国。为什么？美国好咯。美国有什么好？美国是有传统的正义感，美国是有好的法律系统，美国是有好的教育制度，有自由的企业。我刚刚余牧师先在国语堂，余牧师刚刚才在大陆回来，我跟他谈起中国大陆的事，他说哎呀，他说我听闻好像说中国就快是没有私人企业，全部又要回去国家企业。我不知道是真定假，可能是他听回来的谣言，但是一个共产的国家是绝对有这样的可能性，是吧？在美国我们还是有自由的企业，我们是提倡妇女的平等，我们是尊重生命，我们是我们会照顾苦孺，这些都是美国的好处。所以这么多人想移民，甚至是偷渡来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有这些好处。但是不要忘记，很多这些好处都是因为我们有是基督教的起源。在美国就是有很多这些寄居的人，甚至非法移民在我们的当中，就好像飞鸟一样。甚至我觉得不单止在国家的立场，甚至在家庭的立场都是一样。在哥林多前书7:14讲什么？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如果是有一对的夫妻，如果是其中一个不信的，可能是妻子不信，可能是丈夫不信，但如果他们是愿意留低在这个家庭里面，信那个你不要离开，因为不信那个是能够是得到是祝福，同样的祝福。当神是祝福这个信徒的时候，他是会连不信那个都祝福埋。就好像中国人说什么？爱屋及乌，神是会连不信那个都会赐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见到真的好像是雀仔一样，我们天国是有很多未信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天国八个比喻，今天已经讲了第三个。今天的这个比喻其实是同埋下一个是成为一对，两个都是有关天国的影响。刚才讲过芥菜种的比喻是讲天国外在的增长，但是面烤的比喻就是讲每个基督徒内心的改变。如果你看的话，这两个比喻很有趣，一个比较阔一点，一个比较窄一点。芥菜种的比喻是比较阔一点的，因为我们见到有雀仔在天国里面，我们见到有世界有俗世的人在天国里面，所以是比较广阔。而去到这个面烤的比喻，一团很小的面烤会发到整个面团都发到。这里不是讲世界，这个是讲是天国，是在教会里面的改变人心的比喻。去到第五和第六个比喻，又是讲到天国的价值，这个又是一对的。讲到是真藏宝的比喻和珍珠的比喻。藏宝的比喻又是比较广阔的，因为讲什么？讲这个宝藏是在田里面，田是代表世界，所以是讲天国在世界里面。芥菜种的比喻呢，世界在天国里面，两个都是比较广阔。沉珠这个珍珠的比喻就比较狭窄，就是讲是天国。这些是去到迟些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束的时候我们今天学到什么东西。第一点，我相信是不要好像是法利赛人一样是只讲外表， 啊，唔好喺度你嘅花园入边种芥菜。嗱，呢啲系只不过系外表。我哋每一个人反而就系要好似芥菜一样，虽然系罪人，但系蒙福嘅罪人。啊，我哋系呢个天国呢一个系教会时期，系透过我哋呢班罪人，系将呢个天国系广传开去，就系好似芥菜树一样。另外第二点嘅就系唔好惊自己嘅势力系单薄，好似一粒芥菜种上去，成日觉得我哋自己啊个势力好孤单、好细小。我哋要记得第一粒嘅种子，天国第一粒嘅种子系边个？系单数嘅，我哋记得系耶稣基督。我哋嘅力量系喺耶稣基督嗰度而嚟，唔系靠我哋自己去传福音，系靠耶稣基督嘅力量嚟到帮助我哋。第三点。我哋知道呢个世界系会有好多唔接受福音嘅人，佢哋会同我哋一齐嚟到系生存。我哋知道天国透过我哋嘅工作系会不断咁样嚟到蔓延，但系唔会话同化咗，唔会征服成个世界，但系有我哋嘅力量。最后，我哋要知道有好多系未信嘅人都会因为我哋教会、因为天国而得到神嘅祝福。愿我哋都是会是透过我哋是将这些未信的人将这些飞鸟来到是变成是我哋其中的一个神的儿女。愿神祝福佢自己的话语，让我哋一起低头祷告。主要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是天国的比喻。透过八个比喻我哋知道在我哋这个教会的时期的天国会是怎样。我哋感谢你透过我哋这一班罪人能够是将你的天国将你的教会是扩张，就是好像是芥菜种一样，慢慢这样会成为是八类的菜蔬当中是最大。愿你都是帮助我们，不要只是靠自己的能力，要靠你的能力，是将那些飞鸟未信的人能够是有一天变成你的儿女，跟我们一起在你的国中来到同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